耶稣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主耶稣来不是来招义人， 乃是来招罪人的。 对，但是主耶稣是怎么呼召罪人的呢？ 就是在罪人的心门外敲门啊。 哦，那是怎么敲的？敲给我们大家看看。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这么大声啊，那别的小朋友会不会吓坏了？ 才不是那么敲的呢，对自己来说是很大声，可是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一点都听不到哦。 嗯，说的有道理极了，但是到底怎么敲才能敲得自己听得到而别人听不到呢？ 用感动的，上帝的灵亲自感动该被感动的人啊，那些不需要感动的人上帝就让他听不到嘛。 答对了。 哇，你好棒哦。 在你心外救主正等待，西门紧闭罪恶作怪，轻轻敲 小朋友，当我们听见主耶稣的呼唤声而把心门打开接受他时，你们知道在我们身上第一个奇妙的改变会是什么吗？ 是什么？ 重担都脱落了。 重担都脱落的感觉像什么？ 像心中的大石头掉落在地。 像先把沉重的书包甩掉。 小朋友，你们的重担是不是都交给耶稣了呢？